飞行顶住窗外的景色模糊在这条铠甲的路，月亮我装作如此毫不在乎，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，请你牢记暂时第一遍，你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，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今天第一首歌听到的是齐秦的《离家的路》，这是他1987年《狼二》当中的歌。离开家，离开你呢，是为了开创一个新的前途，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。在这里要告诉你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今天第二首歌选择到了这一首王菲的《怨》，这是她2012年的一个单曲，首次演唱呢是在湖南卫视的元旦晚会上。这首歌是一首思念的歌，也是一首起伏的歌。 寂寞无言，在拨打着 这是来自王菲的《愿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1995年的专辑《宽容》当中的《过火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来自曹俊宏，曹俊宏呢长期担任张清芳的制作人，为张清芳呢制作了多张的专辑。而他为张信哲除了创作过这首《过火》之外，另外还创作过张信哲和刘嘉玲对唱的歌《有一点动心》。 是我对你承诺了太多，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，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疯，让你去放纵，以为你有天会感动。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，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爱难分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？怎么忍心怪才会陷入感情漩涡？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如果你想飞，乘风我飞。

什么大风雨狠，

心连心追求理想，创造幸福美满的人生。祝福你们新郎和新娘，祝福你们相爱如鸳鸯，大家为你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费翔1989年他的内地第四张个人专辑《太阳眼镜》当中的《婚礼的祝福》。这首歌和陈奕迅的《婚礼的祝福》不一样，那首歌呢是说爱人结婚了，新郎不是我，而这首则是纯粹表达祝福的歌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瞿颖1999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孔雀》。这首歌呢，把迷失在爱情当中的自己比作关进了动物园的孔雀。 黄色气球飞上天，绑着一张字条的毛线，在这无聊的世界，我寻求一个共犯去想念。一颗心游荡一天，一滴眼泪也能过一夜，不过是平凡的一个我想要爱上你。交换手表的时间，一秒等待都叫我枯萎，这般强烈的爱恋又有谁真真切切的体会。说着奇怪的语言，爱情让人发昏的撒野，而没有对手的我还是寂寞独自过街。像是孤独的孔雀，被关进爱情这个动物园，走来走去，只为让你惊艳。让我像是迷路的孔雀，不懂保护自己的灵魂，等你发现我真的很特别。 情让人发昏的撒野，而没有对手的我还是寂寞独自过街。我就像是孤独的孔雀，被关进爱情这个洞， 这是来自曲颖的《孔雀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童安格的一首歌，这是他1989年《梦开始的地方》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歌曲。这是一首倡导保护环境、爱护我们这颗蔚蓝色星球的环保歌曲，作曲是童安格自己，作词是童安格和苏莱。 有些

片的舞台，丑八怪、在这暧昧的时代，我的存在、不意外。 这是来自薛之谦的《丑八怪》，听起来不像是一首老歌哦，但这是2013年意外专辑当中的歌曲，作词作曲是李荣浩。李荣浩还为薛之谦写过另外一首知名的歌，就是《演员》。今天留声机在最后呢，要选择到的是来自萧亚轩2001年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明天》。这首歌的作曲呢是陈伟。今天留声机在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